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本月9号到12号将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展会总展厅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左右，80多家国内外参展商将在现场展卖，紫檀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也将参展。昨天，2018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之影像北京全市群众性书法美术摄影展在中华世纪坛专题展厅开展，150幅来自基层群众创作的优秀书法美术摄影作品，描绘出北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历时近3个月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征集活动昨天截止，很多设计者选择在最后一天交上了经过反复斟酌修改的作品，今天起将进入吉祥物评审阶段。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多部门会上预测，京津冀及周边区11月中上旬区域中部将出现一次中至重度污染过程，影响范围可能包括北京、石家庄、保定、唐山、廊坊等城市。其中今天到4号，受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区域大气扩散条件不利，污染物从京津冀中部太行山沿线城市开始逐步积累，区域北部和山东东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京津冀中部以中到重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其中3号污染程度最重， PM2.5 小时浓度峰值可能达到每立方米200微克。昨天丰收了游甘肃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推荐了甘肃冬春季旅游的3大系列线路，并且聘请甘肃籍演员黄轩担任甘肃旅游形象大使。来听报道。 发布会上，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了丰收了游甘肃活动安排，从10月31号起到2019年3月31号，甘肃冬春旅游季共计5个月时间。甘肃省立足丝绸之路旅游黄金段定位和冬春旅游资源优势，设计了漫游、静养、颐养3大系列线路，推出冬春漫游欢乐冰雪之旅、冬春生态田园颐养之旅等10大主题旅游产品。发布会上，甘肃籍演员黄轩讲述了自己与故乡甘肃的故事，现场还发布了他代言的甘肃旅游宣传片和海报，明星的带动作用相信也会给甘肃引来不少流量。另外，发布会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介绍甘肃的旅游优惠政策。甘肃省旅游主管部门出台了关于开展冬春季旅游优惠活动的补贴办法，鼓励3A级以上收费景区冬春季实行免门票等优惠政策，像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平凉崆峒山等知名的5A级景区门票实行半价优惠。对于机构而言，冬春季甘肃的旅游成本也进一步降低，甘肃对冬春季旅游直航包机、旅游专列和年度组团可实施省市叠加补贴，各市州也结合自身实际推出一大批优惠活动，像敦煌市就拿出资金来支持丝路花语、又见敦煌等旅游演艺类节目在冬春季正常演出。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地面高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上升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17摄氏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您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方2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家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先问你一问题， 说， 买房的话，你是怎么选楼层的？ 中间的 啊，比如说10层你选5层， 对，5、6、7都成。 这是有钱人的选择。 嗯 哎，但是让我选，我可能一开始也是这么选。 嗯， 但是最近呢，有一位朋友通过微博跟我就是算是问问题。 嗯， 然后我们就聊天，他呢最近也涉及到一个买房的问题。 嗯， 他就问我，他说我选哪个好呢？我其实给了他最近我的一些观念的改变， 嗯， 给他一些建议。我说，哥们儿，你要如果顶层合适的话，你选顶层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现在这些楼啊，隔音不是特别好 啊。 住在中间吧，上边的邻居也好，或者下边邻居也好，可能会对你啊有一些这个噪音污染 啊，有一定的影响， 也有影响。 嗯 啊，你要是但凡神经稍微衰弱点， 嗯 啊，那就没办法了。然后我就说选顶层。顶层这个清静， 嗯， 没什么人。但后来我又跟一设计师聊，设计师说，哎呦，可不是这样的啊，我原来也是这以为是这样的。他在外地买了一房子， 嗯， 20几层吧，可能就比如23、24层， 嗯， 他就买了一顶层，说，哎呦我的天，你说过年啊，离老远老远老远，人家放炮，我这儿听得吱吱的， 哎，多好，你都不用花钱买 啊。这是一方面呢 啊。 但如果不是过年的时候，平时逮着一好日子， 嗯， 有人这个结婚， 嗯， 砰砰砰砰放炮，10公里以外放炮的声音，你这儿听的也是真真的。 但是朋友圈里如果要是比拼，比如晚霞，啊，明月，满月，这个时候如果你住在顶层的话，一览无遗，尤其是秋色正好，哇，拍出来的老漂亮了。 所以摄影师一般都住顶层 啊。 哎，其实说句实话，选不选顶层，很多人是很犹豫的。 是的， 是吧？顶层呢有好处，比如说能看得远，嗯，人都说嘛，站得高，望得远， 空气好。 对，那也有人说了，哎呀，他看得远是看得远啊，但是，因为那万一下雨了，它漏雨呢？它漏水呢？ 万一电梯停了呢？ 那我不得爬上去啊？ 嗯， 这不累死我了。 万一水压不够打不上去呢？ 我早上怎么用水啊？ 嗯， 我只能接几盆水， 对， 在那儿备着。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今儿咱们聊的话题呢特别实际，就是如果您买房的话，您会选择顶层吗？您如果选择的话，您可以告诉我们原因，您选顶层是为了什么？ 嗯 啊，是看中它的哪一点？还有，现在住在顶层的朋友，您现在有没有什么困惑？ 比如说，或者说您得到了什么样特别哎欢喜的结果？ 嗯，就说顶层哎呦老好了， 特别棒啊！我空中有一小花园，弄得啊就世外桃源一般。您也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啊！今天咱们就聊聊顶层到底能不能选。最关键我们要聊的是，如果您选了顶层，装修的时候您得注意点什么？ 是的， 好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直接来跟我们互动啊，直播时间或者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咱们那儿的客户比较多。 嗯，对， 顶层的我估计也不老少的。 也有，有一部分，对。 咱先说说您如果选的话，您会选择顶层？ 嗯，给我一次选择机会的话啊，我一定会选择顶层。 有。为什么？ 因为顶层呢，实际上，当然住顶层也是一个挑战啊。因为待会儿可能也会说到，就顶层的房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隐患， 嗯， 或者说是潜在的问题， 嗯， 那这些其实也有一些避免的措施， 嗯， 但是顶层带来的优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呢高，然后呢视野好，安静。然后私密性比较强啊，而且楼上不会有人那个打扰我的居住，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我选择顶层的一个理由。再一个，似乎大部分顶层的房子都会比楼下要高一些。 哎，是的， 对， 嗯， 对， 有的甚至人家还送阁楼呢。 哎，有可能 是吧？ 对， 露台呢？ 对， 露台都是你的。 对，而且我也不用担心说我住在中间楼层或者住在楼下的话，万一楼上哪家跑水了， 哎。 让我受到连带损失。 嗯，对，那住楼上也有一些问题啊，这不是邻居跑水了， 嗯， 是老天跑水了， 嗯， 啊，而且经常性的跑水，尤其那水要是稍微大了点，嚯，这我们家跟水帘洞似的，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确实是因为这个顶楼啊，其实分好几种，一种是纯新房的这种顶层，基本上您在收房的时候，如果要是秋季收房或者夏季收房就非常好看了，进去以后看看有没有水印啊，对吧？这个如果要漏水的话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 嗯， 新房其实维修起来也比较简单，因为它很容易找到漏点在哪儿，只要加一些防水处理就可以了。问题比较大的是老房，尤其是五六年六七年以上的这种老房，因为一个呢是它房屋结构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房子肯定都会有一些自然沉降嘛。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顶层的防水层可能会有一些破坏。 嗯， 那么这种房子在比如说您买了一个这样老房的这样的顶层的住宅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它有没有漏水点。漏水点，因为有可能这种房子产生漏水的时候，有的是顶面的问题，有的是立面的问题，有的是顶面和立面衔接的问题。这个判断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嗯。 五六年的房子在您那儿都算是老房了， 五六年六七年七八年，泛指五六年以上， 啊，1956年的房子，我的天呀！好，这样咱刚刚也说了说这个老房的一些优点，也说了说老房的一些缺点。 嗯， 我觉得缺点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优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可能看法都不一样。 是的。 是吧？ 是的， 有的人就是图清净，有的人就是图我上面送的阁楼面积。 嗯， 啊，我等于住了一个顶层的复式啊，不错啊。 对。 但是您刚刚说到了，我如果做防水的话，这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儿。但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之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都不是特别简单，因为如果您要是顶层，像您说的是老房子，甚至更久远的一些房子啊。 对。 现在比如说咱们买一个70年代或者6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的，现在还有五几年的房子也都有。 对。 如果买了一顶层，人家说了，我说能不能在我这儿做一个防水啊？说那只能去您顶上做，而且呢，您这整个楼全部都得做， 嗯， 是这样吗？ 如果要想彻底避免防水的话，因为它不是防水，不是说补一块就行了，因为有可能你补完这一块之后，它别的地方漏还会渗下去，从楼板再渗到您家，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维修的过程。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早些年的时候，北京很多那种老的这种住宅楼都做过平改坡， 嗯 啊，那个平顶改成坡屋顶， 对的。 实际上这种漏水的概率就会低一些，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漏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时候会在屋檐和墙面衔接的这个位置，下雨，比如雨水少进来，它可能会有一些渗漏，但是比那种从顶上往屋里漏的这种情况要好得多。 嗯，哦， 这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这种老房改造啊， 嗯， 人家那顶全部做成那种漂亮的哎小尖顶， 对，人字顶， 嗯，原来也是为了有一些这个防水的， 对，有坡度嘛， 哦， 所以走水方便， 我原来 散水会比较快， 哦， 对， 是，嗯，那还真是。另外咱再说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除了这个啊， 嗯， 还有就是冬凉夏暖的问题， 对， 晒呀，好多人都说住顶层，尤其是冬天，冬天可能感觉我觉得还好一些啊， 嗯， 尤其是夏天，哎呀，那如果带个阁楼，阁楼都没法上，是吧， 特别暖和， 这你有感触吧， 特别暖和， 对呀， 啊， 对 啊， 对，其实刚才说到一个平改坡的问题啊，就其实平改坡除了防止老房漏水以外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夏天不会那么热了，冬天也不会那么冷了， 嗯， 室内，因为它多了一个尖顶尖屋顶的那个保温层，相当于是一个保温层缓冲层， 嗯， 但是顶楼呢或多或少还是会比楼下就夏天要热一点，冬天要冷一点， 嗯， 因为呢它顶层直接接受阳光嘛，夏天日照时间又比较长，所以房间室温会高一些， 嗯， 另外呢冬天别人家可能都是两面三面冷墙，它又多一面顶面，而且顶面是贯穿你整个房间的， 对， 所以它的散热也会快一些，冬天会觉得， 嗯， 日照好的时候差别不大，但如果赶上今天阴天下雪，那可能您家这个热损耗就会非常快了。 对， 嗯， 而且就更别说你是把边的房子了。 对， 把边的房子你在这顶层，那可能到了冬天，哇，哦，那西北风吹的哟。 哦，嗯，也对。 但你看，像我们住在中间的， 啊， 左邻右舍，如果要是都烧的挺暖和的，你可以不烧， 几乎不用开空调， 对吧？就暖和。 嗯， 但是现在也有一问题，就我们那空调啊，其实我也想，哎，就是像哥这么考虑的， 嗯， 哎，我楼上楼下都住的有人啊， 嗯， 我说句实话，我们那空调是带开关的， 嗯， 你可以关上， 嗯， 关上之后你摸我们那地啊，因为地暖， 嗯， 一摸， 嗯， 确实没什么温度， 嗯， 但是很暖和， 嗯， 我就说，哎，要不咱关了吧，这样省了一年的暖气费呢， 嗯， 结果呢，到了这个暖气公司啊，人家说，您这个关了也得交一个基础费用，什么叫基础费用？因为气儿可能还是会从您那儿漏一点的。我说漏气儿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能决定的吧？我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我说那大概基础费用是多少钱呢？比如说，一年的暖气费是3000块钱，基础费用大概是在1500到2000。我说我差那1000块钱真的是没办法，只能也交上了啊！想耍这个机灵呢耍不了， 那当然，如果要都像你这样的，你就类似于好多米诺骨牌，你关了隔壁也关了，你楼上也关了，嚯， 哦， 都关了，那哪成啊， 嗯， 哎，刚刚说了很多问题啊，就刚刚聊了前篇，说了很多顶层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究竟能不能用装修来解决呢？如果各位选择了顶层，在装修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好吧，所以接下来咱聊聊这个问题。 好， 问问蔡总，首先我们可能如果选了顶层的话， 嗯， 我也不是尖屋顶，我买的是一新房子毛坯房， 嗯， 我应该装修的时候是不是跟中间的买中间的得不太一样啊？ 要有差异，就首先啊，咱们先说不能省的几笔钱啊。 好， 一个呢就是您买中间楼层的这种住宅的话，您说我吊顶，我不用追求那种全部都吊，我只吊一个圈顶，或者我不吊顶，走石膏线，因为层高也比较有限嘛， 嗯， 这都没问题， 嗯。 但是您如果买了顶层的话，建议您要满座吊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能满座吊顶，因为您做完吊顶以后，相当于吊顶层和顶层楼板，它就会形成一个保温层。那么夏天它会缓冲日照的这种温度，冬天呢会减缓室内热量流失的这种速度， 嗯， 所以对于顶层住宅调节冬天夏天室内温度会有些帮助。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咱们可以在顶层这个做吊顶的时候，往吊顶的这个空间里面放一些保温板， 哦， 放一些保温板， 嗯， 那么这个保温板放进以后，它会提升室内的一个保温效果啊，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然后夏天呢 热量会被它吸收， 嗯， 冬天呢它会把温度留在室内，不会那么快的散发出去， 嗯， 这是关于顶面。还有一个呢，关于它的这个，比如咱们现在有些住宅是有阳台的，对吧？咱们都习惯北方嘛，都习惯把阳台封上， 嗯， 但是阳台的墙体它是很多阳台墙体是没有保温层的，那么咱们在装修的时候要在阳台的这个墙体上面做一些保温措施，这样也能够提升室内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另外呢，就是像刚才维哥说的，比如刚好是顶层，又是靠边的把边的户型， 嗯， 恰恰这把边的户型还是西边， 嗯， 北京冬天西北风比较冲嘛，那您那个西墙，如果有西墙有北墙的话，在这些墙面上最好也要做一个保温层，这可能会损失一些室内的面积啊，大概有个10公分、8公分的。但是比起冬天那个能量损失、热效率的损失，其实要好得多。 我插你一句，窗户上的保温层我怎么做呀？阳台的保温层我怎么做呀？ 阳台的保温层，阳台的保温层是坐在那个窗户下面的墙面上嘛？ 哦，坐里边， 坐在室内。 哦， 你坐在室外肯定是不行，坐外墙肯定是做不了的。 嗯， 只能是在内墙上做，要么说它会损失一些室内的面积呢，8到10公分左右、 哦， 其实就是保温板和一层石膏板封板的一个厚度。 对， 哦、 嗯，就你理解的那个是全落地的玻璃的阳台。 对。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要像一些老房子呀，包括现在就算一些新房，它就算全落地也不可能是从顶到地的、 哦 哎、它多多少少可能都得有1米啊，或者是1米2啊等等那么一个高度。 对，另外呢，就是有些老房啊它是内保温层， 嗯， 是内保温层，有些房是外保温，有些房是内保温层，内保温层这种就更方便了。那您在装修的时候把原来的保温层全部拆掉，因为它原来的保温材料可能也已经老化了， 嗯， 而且它的保温效果实际上可能没有现在新材料那么好， 嗯， 那您这种就不会损失室内面积，把它拆掉以后再换新材料就可以了。 对， 嗯， 对，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那种大玻璃的， 嗯， 尤其呢看过一些装修的案例啊、 嗯、 就是原来是一格一格的那种传统的窗户， 嗯， 结果呢设计师就给人改了、 嗯、 说你们这儿的景色这么漂亮， 嗯， 你别让这些立柱干扰你啊， 嗯，对， 包括现在汽车有的 那 A 柱， 嗯， 有了 A 柱做的特别大，这其实也算是汽车的一个、 嗯、 也不能算它是优点或者是缺点， 嗯， 就有的人说大是因为有安全性嘛、 嗯、 对吧，但是大了它一部分遮挡视线、 嗯、 同时呢显得这窗户小啊，有的人也会把它当成一个缺点、 嗯、 这也是在家里边的这窗户啊，如果中间那柱特别厚、 嗯、 特别宽的话显得特别笨。 对， 现在有那种特高级的那个玻璃， 嗯 嗯， 嗯， 本身那玻璃就是好几层，它又不像窗户的所谓几层、 嗯、 中间是加了什么真空的、 嗯、 或者有的是加了什么其他的一些气体的，不，人家那玻璃中间就已经给您做了好多层、 啊、 其中的比如说有我能从外边看不到里边，但是从里边看外边看得真真的、 哦、 嗯， 而且太阳直射啊、 嗯、 直射的太阳我跟墨镜似的， 嗯， 我看出来外边一点不会觉得阳光刺眼， 哇、 哦， 而且它的那个保温效果， 嗯， 据说啊，据数据显示、 嗯、 是要比咱们普通的用在墙外的那种厚板的那种保温层保温效果要好上4到5倍。 嗯， 但那一块玻璃特贵， 对， 就是按面积算，那光一块玻璃可能得两三万，就差不多这个、 嗯、 这个价格还不是特别大的。 那不用、嗯，家里安普通玻璃，然后让人贴膜。 贴膜， 嗯。 对， 可以有 好主意。哎呀，就不能跟做汽车的聊了，是吧？ 其实汽车玻璃，咱们那个好多人关注到过啊，像一些奥迪 A8 呀、宝马7系、 嗯、 奔驰 S， 它的顶级的车款前风挡玻璃一般是那种就是夹胶， 对， 会变色的， 对， 会变色的。 嗯， 这玻璃成本是非常高的。用在家里的话确实效果也会非常非常好。 对，包括您要想依据家里边的阳台做一个造型，比如说我们家的阳台可能是一个弧面的叫、 嗯、 就那个造型、 嗯、 您要做那一块玻璃、 嗯、 哦呦，那就可能要更加更多的钱出来。 哎呦我天， 但是物有所值，我觉得 对， 首先它漂亮， 对， 其次它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温效果， 没错、嗯、 包括你也能省钱啊。 对啊， 对，你省的是窗帘钱，

然后他呢就把其中的一个边儿弄成了一个类似于复式或者阁楼， 挺好， 边上可能有几个小楼梯，然后上那儿，那上头他比如说放个书架子呀，放个小躺椅啊，在那儿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可以看到底下的小 loft 啊， 哎，我觉得也还挺好，钢架结构的， 挺不错，但是他也没有说问题，看来问题不大， 是人这齐峰就代表了一部分朋友嘛，人觉得还不错，还挺好， 对， 齐峰应该问问儿子，儿子你在上面玩有什么感觉吗？是不是冬凉夏热？对吧？可能他上去的少啊。今天刚刚咱们也聊到了顶层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冬凉夏热啊，所以要做保温层。有的朋友也可能会说，我们家的是落地大玻璃，五米多一屋落地大玻璃，我怎么做呢？刚刚我也告诉您了，就是有这样的案例，也有这样的玻璃，但是这玻璃稍微贵了点儿。啊， 对， 但是呢，如果您觉得这个房子我可能会住得很久啊，我觉得倒是值的，因为安了这个之后，您会享受到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 对吧？接下来咱们接着说，说完了冬凉夏热，接下来咱们就说说防水的问题，这是特别重要。做防水要怎么做呢？我们还是拿新房子来做比喻啊，咱不说老房子，因为老房子遇到的问题可能太不一样了。 没错， 咱就拿新收的房子来讲。新收的房子有很多人说，那新房子肯定它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但是像蔡总说了，五六年就算是老房子了那住个五六年它就开始漏水，我也受不了啊！我一开始要怎么通过这种装修啊，做防水怎么能够避免一些吗？ 对，其实这个新房老房啊，我们习惯于把新房说成刚刚拿钥匙的房子是新房， 就是盖儿新的， 对，对， 顶新顶新的， 对，然后那个就是第一次拿钥匙，第二次变成二手房再拿钥匙的时候，不管几年都算老房， 全算老房。 对， 啊、好好好好 对对啊，那个是这样，就是房子做防水，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它的建筑结构吧，因为这个防水一定是要在顶面上做一个充分处理才可以。一般咱们顶层做防水的时候，不像咱们室内说做卫生间防水、厨房防水，用一些这个粉料或者这个灰浆就能够处理掉的。一般顶层防水都是用卷材、沥青卷材去做。 对 啊，这种卷材呢，它在施工的时候，刚才上半节咱们提到了，就是有可能它要做的时候，比如您家是这个位置，可能就漏一块儿，但是它的施工面会很大。因为它不可能只补您这个位置，它可能会把周围的一些区域的这个防水都要重新这个修补。另外，顶层卷防水卷材在铺设的时候也有它的技巧，因为它在施工的时候是一层搭一层，一层搭一层这么去施工，熔接的。那么它在维修的时候，其实也要做到这种效果，才能够避免出现更多的漏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关于顶层处理防水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首先要找专业的做顶层防水的这样的施工方来做，因为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这种施工资质的。另外一个要选一些好一点的防水卷材，因为防水卷材它在顶层的话温度变化也大，热胀冷缩，然后如果这个材料抗老化的速度不达标的话，它就那个过个几年它可能又会出现漏水的问题，而这个在维修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您看啊，出现漏水一定是雨季嘛，您会发现它漏，但是雨季三天两头下雨，它顶层没办法充分干燥的时候，做防水施工也会有问题。 对，对，哎，那除了顶层你觉得建议做防水之外，比如说像因为你住顶层嘛，阳台呀，或者是阳台的窗台呀等等，这些需要也做吗？ 一般比如说有窗户的地方啊，有窗户的地方，如果您不去换这个窗户，它一般来说是不会形成漏水的。那如果说立面的墙面产生漏水的话，那咱们就要看是外墙防水哪个位置有问题，要再做一些修复了。那这些呢，可能都要通过物业来协调专业的这种顶层防水的还有外墙防水的施工方来承接这样的维修项目。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收到的新房这几天也没下雨，连着好几个月没下雨了，但是呢，我马上要装修了，我怎么知道它顶上漏不漏水呢？我是不是拿瓶水上去，然后哗浇上去？这又没法向卫生间去检测它到底漏不漏。那像这种情况呢，我是直接都给它做上， 以防后患，我管它漏不漏，我都坐着、嗯、还是有一些什么别的办法呢？ 这个不用，因为咱们现在新房啊，首先一个交付的时候它已经通过验收了、 嗯、 那在验收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防水也是其中的一项检测项目、 嗯、 那么它在交付给您的时候基本上防水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 嗯 啊，但是如果说后期产生漏水，可能它也会是一些局部的非常微小的漏点，这种 就后期再补一 再维修就完全来得及，而且不会对您家产生太大的这种负面影响。 明白。 嗯， 还有一种呢是上边带露台， 对，就是上边还有一个小平层、 嗯、对，没错。那像这样的话我做防水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我是不是就按卫生间那种防水来做就可以了呢？ 露台的这种防水要单独处理，就是首先一个您做露台的时候，露台的这个地面防水，因为它是户外防水，如果这露台您不封啊，它属于这个户外防水，户外防水的话其实和室内的厨房卫生间防水也会有一些区别，它的材料会有区别，因为刚才说了，像厨房卫生间因为它的使用环境相对稳定，那么不像放在露台上风吹日晒雨淋，它可能这个材料老化速度不一样，那么要选一些也是户外专用的这种防水材料来做。 哦，就还是跟卫生间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有的它是会用到像顶层这种防水， 嗯， 就是也是用防水卷材来做， 嗯， 然后再上面铺设其他的饰面材料， 嗯 啊，有些呢它会用到一些这种比如偏柔性的防水材料， 嗯 啊，我们像说的聚氨酯类似这样的防水材料， 嗯， 那么它会在顶层露台的施工中做到一些应用， 嗯， 我觉得肯定是不一样， 嗯， 因为你室内比如卫生间啊什么的做的那个防水，因为它不可能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受到外力的那种作用相对小， 对， 它不像顶层，顶层的天天暴晒， 嗯， 或者哇一下那种水，它可能简单的那种处理是不可以的， 对， 就是顶层它遇到的挑战更多一些， 对对对， 对吧？所以可能要更加的注意一些， 是的，是的， 哦，对。 好，那如果遇到了像齐峰他们家这种， 嗯， 尖顶， 嗯 啊，都说了尖顶可能会漏水的几率不大啊， 嗯， 但是我觉得也会有这种可能，因为后座的有一些啊。另外还有一些我们更多见到的所谓的顶层的带阁楼， 嗯嗯， 它的阁楼全是尖的， 对， 这些印下来的水它也算是一种漏水啊。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做呢？我在尖顶上去，也就是在尖顶外面去施工吗？还是我在里边可以做一些什么防水的处理呢？ 要想这个从根源避免漏水的问题的话，就得在顶面做施工。如果要在室内施工的话，大家知道水这个它会受重力的影响一直往下流， 嗯， 那么比如说您在室内处理，您发现墙好像这个位置有点潮，我在里边涂点防水，那不管用，因为只是这个位置水不会阴进来，但是它会顺着这个防水层流到别的位置， 哦， 所以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明白。 所以要想解决根本问题，就得在外面，就是在顶层的外部重新铺设防水材料进行施工，嗯， 但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不止您一家的问题了， 对， 而且可能您要跟物业去沟通， 对 对 吧？ 而且如果要是没有专业的团队去做的话，有可能做的还不如哈， 哎， 你不做， 这个一定是专业团队去做，而且一定要通过物业去做，因为它会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是邻里之间的问题，这个您是没办法协调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专业度的问题，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楼体的外立面， 对 啊，整体风格的问题， 嗯， 啊，这些都需要物业来统筹安排， 是的， 嗯， 包括施工的安全性啊， 对 对 对 对， 嗯，对。 好，这是说到了其实顶层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啊， 嗯， 一个是隔热啊，保温，还有一个就是防水。另外像哥说的那个，我顶层的水压的问题会遇到吗？如果遇到的话，我们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它吗？ 其实水压的问题现在很少很少， 啊， 对，除非是那种老楼，像刚才小胖说的，这个老楼不是说三五年啊， 哎，对对对， 可能真是50年代、 60年代， 对对，这样的老房可能会有顶层供水压力不足的问题。像现在新房，不管是这种5、6层、6、7层的这种多层住宅，还是10几层、20层的高层住宅，那么它供水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个， 嗯， 有水泵加压系统，然后包括有些高层住宅还有二次加压系统，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有时候您家觉得那个水压小啊，它不是这个供水压力的问题，而是您注意您家那个自来水表 表前它会有一个调压的一个阀门， 对 啊，那个有时候自己拿那个六角扳手调一调， 嗯， 也会改变水压， 对，嗯，你就您别瞎调啊， 对对 对，原来我们家也是水特别小， 嗯， 甚至呢。你我们家那个燃气灶的热水器啊， 嗯， 水压小到燃气灶热水器都起不开， 哦，就它自己不点火， 对，不点火， 哦， 因为水压太小了， 嗯， 它不足以，它不认为现在目前是你在使用阶段。 哦， 后来呢，也是我拿那个小六角的调了调，啊，也是物业的同志们告诉我的啊， 嗯， 说您把这儿拧拧就行了，我就拧了拧，哎，水压就好很多了，而且现在二次加压一般都是在咱们的中间楼层来进行二次加压。 嗯， 对， 那边有一个设备，专门有一个所谓的设 备 间， 嗯， 然后在那边就是您先啪一下，我打到了六七层或者七八层， 嗯， 我再在七八层的时候有一个设备间，我再啪再往上打， 哦， 打到顶层。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现在甚至有的好像都是从上边往下走水， 对， 也有这样的， 也有，也有。 所以这个可能问题不用太多的考虑， 对，供水的问题不用考虑太多。 对， 嗯， 还有什么是我们忽略掉了吗？ 嗯。要提醒大家的， 暂时好像没有， 嗯，顶层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排烟系统，厨房的排烟系统会是个问题， 哦， 因为尤其到了做饭的时间啊，每一层楼都在那儿炒菜，然后油烟机 都在 满负荷的工作， 嗯， 然后这个风量呢越到顶层，它一定会通过几层多层油烟机的这个加压，顶层的风量会大一些，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家的这个厨房的烟道，如果它没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止逆阀的话， 嗯， 可能您会闻到各种各样的 炒菜的味儿， 菜香味儿，对， 哎， 对 对对对， 哦， 嗯， 所以顶层止逆阀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好的， 嗯 啊，今天咱们聊的顶层的问题，也勾出了一对。亲父子啊，这真是亲父子。齐峰说了，儿子用就是用来打屁股的啊，春节挣压岁钱的，时不时解闷儿带着出去玩的，其他时候真没什么用啊。他也问过儿子热不热呀，在上面，儿子说这是我的地盘，不用你管啊，嗯。真好啊！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蔡总，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开心茶馆。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嗯，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